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复古小说、穿越剧集、电视电影一向都好大卖噶。然后今日好快上演现实穿越情节添啊！中国好快又有新皇帝登基啦，五皇集大大，英明盖世，不日称帝，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喂，寻秦记系咪要拍续集啊？今次我哋可以实景拍摄、啊，古天乐、Echo、项少龙参见卫利皇上，愿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依家咧有人咁讲啦，每逢戊戌年咧就一定会出大事嘅。对上嗰两个甲子，我哋叫做咁多戊戌年咧，发生咩事咧？两个戊戌年之前啦，即系100几年嗰阵时啦，就发生个戊戌维新。咁咧，对上一个戊戌年咧，就发生个大跃进。咁啱啱啦，依家又到戊戌年啦。喂，啱啱一过年咧，我哋就有大事发生啦，就系、是、有圣人降临啊，称帝。哇，真系如意吉祥，恭喜恭喜！我系强国生还者八 K，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生还者。 咁啊，各位新年快乐先啦！ 新年快乐啊！今次我哋九年第一次嘅节目啦， 系九年我就好兴奋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咧， 大家可以做狗啦，系咪啊？ 唔系，即系咧，即系大家。知道啊，我八期啦，即系不嬲都唔同 MJ 同阿 Win 嘅。阿 Win 今次 即系我哋靓仔，你系唔靓仔嗰对。 唔系，即系阿 Win 今次咧， 我哋有聪明，你系唔聪明嗰对。 佢就惊佢平时做坏事多， 系 佢依家就佢今日就唔会出现噶啦。 系 MJ， 你够胆出嚟上嚟咁啊？即系我咧，我依家听到阿习大大有机会登机咧， 佢吓到即刻 系啦，我唔知佢去边啦。咁我又依家就兴奋莫名嘅，我依家同你讲， 即系嗰啲咩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哇，有对家就嚟上咗神台啦！我哋真系要避一避啦。 我就本身我又觉得佢系应该系要登基做皇上 嘅。 系， 我就不嬲都系爱国嘅。咁但系爱国之中咧，即系你爱一个国家咧，其实系咪真系话净系爱嗰个皇帝？系啊，即系你系向皇帝效忠定系向民族效忠？呢个就我不嬲嘅讲嘅嗰样嘢。 嗱，我白旗又不嬲爱党嘅。 咁你爱党定爱习近平？ 爱党我更加爱习。 系啦，爱习近平等于爱党等于爱国。 系啦，咁系啦，咁我其实我依家都喺度问紧，即系话。谂紧咧，有啲咩年号好啊？即系有啲皇帝职位要新嘅年号噶啦嘛， 系啊，维尼咯。 维尼啊，维尼都好， 维尼几可爱啊，都几 nice、啊。 喂，我近呢两日咧，不停喺个网络上咧，见到好多好可爱嗰啲图啊，即系维尼揽有一幅咧，维尼揽住嗰个蜜糖咧，即系一蜜糖一个好大嗰个壶咧，就系话咧话咩总之咧，每个人都好啦，总之咧你揾到你中意嘅嘢咧，你要 stick on 佢，即系你唔可以放手啦咁样，系啊。即系我觉得好励志咯， 呢幅图可能都唔可以喺我哋心爱嘅强国嗰度发布嘅，应该 点解嘅？ 唔知啊，即系嗰个卡通人物听讲而家系变咗敏感词噶嘛。 同埋咧，我唔知道其实咧喺个迪士尼个动画入边咧，维尼系咪真系做过国王嘅？点解会咁多维尼着住嗰啲国王衫嗰啲相系流出嚟？其实我都谂咗好耐。 应该系啲外国嘅漫画家做噶。喂，不过讲翻其实呢样嘢，其实有咩问题咧？即系头先我真系想考究嗰样嘢啦。即系我知道，但而家阿八奇喺度曲线咁讲嘅啫。 我唔系曲线。 OK， 屈我啊！ 点讲啊？即系我哋可以讨论下啦。即系如果真系爱国，你究竟系真系应该即系纯粹地去支持一个人？我哋唔好讲习大大啦，即系可能当任何一个人啦。我哋究竟系真系即系认定佢系好人噶啦？我哋就决心去支持佢，定系去决心系支持一个比较好嘅制度去养出嚟嘅人嗰样系比较好嘅？呢个就系我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嘅一个问题。 首先讲咗可能我谂大部分听众都知道发生咩事嘅， 系 咁，但系咧可能有少部分咧系未知嘅。不如MJ 一律讲两句啦。 好啊，嗱，即系咧以我哋所认知啦，譬如我哋香港近啲嘅，咁啊会有特首嘅更换啦，咁第二啲国家都会有总统嘅呢个选举啦，咁其实咧每个国家嘅领导人咧，佢都会有一啲嗰个最高领导人啦吓，总统又好，叫做乜嘢嘅嗰个 title 都好啦，佢都有个更换嘅嗰个程序嘅，咁我哋中国都有嘅，咁原嚟咧喺1982年嗰阵时咧，咁啊邓小平先生咧吓，虽然佢可能喺政坛上面咧都有好多争拗嘅地方、质疑嘅地方系啦，咁但系佢都提出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喂，国家主席或者系国务院总理咧，连续任职咧系唔可以超过两届呢一个咁样嘅动议出咗嚟，然后系成为咗我哋而家即系。 一路以嚟嗰、那个领导人嘅规则咁样嘅 惯例啦。咁其实个背景咧就系、是、即系想当年啊邓小平啦吓，邓公啦吓，咁、就佢鉴于即系建国啦、即系我哋伟大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嘅初期咧、就其实个权力咧集中晒毛泽东身上嘅。咁毛泽东咧，咁当然佢又做咗好多好事啦，但系都做咗好多专权嘅事， 冇错。 咁又令到好多人咧就即系好多好多制度。或者好多嘢發展得冇咁完善啦，咁樣講啦。咁所以咧，阿鄧公咧就有個咁嘅規矩，就唔想咧就搞嘅個人崇拜。 嗯， 因為其實個人崇拜喺建國特別係頭三十年咧，都令到即係中國都發生好多唔同嘅動盪。係啦，咁所以就希望用呢樣嘢咧，所謂有一個叫權力嘅制衡。係啦，即係對於一個所謂最高領導或者國家主席或者一個黨領導，咁有一個即係制衡，咁所以就定下咗咁嘅規條或者規矩出嚟。 我哋一路即係我哋個節目都大概講過類似嘅嘢啦，即係人咧其實就真係都可以話係犯賤嘅，即係咧你如果冇任何权力嘅制衡咧，你想象下啦，我哋而家有法例啦，咁如果你想象下，如果冇法例或者你系冇规矩嘅，譬如你喺间学校入边系冇校规嘅，几点翻学就几点翻学啦，几点放学就冇几点放学啦，你一个办公室入边系唔惊迟到，几点打卡都冇所谓嘅，冇任何嘅嘢要去你交功课嘅话咧，咁其实你嘅行为都会有一定程度嘅。即係走樣嘅，走得幾多咧，就睇你自律嘅程度啦。咁你去到一個國家領導人嗰、那個咁高嘅權力嗰、那個地位嘅時候咧，如果冇任何嘅權力去制衡佢嘅時候，咁其實佢嗰個走樣嘅機會係即係相對就比較大啦。然後佢嘅走樣咧，即係你一個文員仔走樣咁啊，最多係話嗰個 project 做得唔好啊，交功課出嚟唔靚仔啊咁樣嘅啫。如果個國家領導人佢嘅權力係冇人去制衡嘅時候咧，其實出嚟嘅效果就可能好恐怖啦。就譬如話。即系以前產生過嘅文革事件啊，咁樣咁嗰啲出嚟嘅效果就會變得係一個好深刻嘅災難嚟嘅，基本上係。甚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深刻灾难来的。 是啦，咁呢就其实呢即係依家我其实呢就未落实嘅。咁大家就即係冇跟车过分贴住。咁就话依家佢係建议嘅啫。跟住建议通常係成真㗎。 但佢呢个改宪制呢样嘢係即係呢样先係大问题。我就当我真係好崇拜习大大，佢一个圣人。佢一改嘅一个宪法呢就係话喂将呢、這个两年限制唔系两届限制呢就抹咗佢。一届就五年啦。两届即係十年。将呢个限制取消。咁即使话呢再冇呢样嘢限制嘅时候呢万一嗱好啦我信你习大大你係圣人啦 ,ok? 咁你都有即係离开人世嘅一日㗎。咁好啦下一个接任嘅时候佢原来佢係一个恐怖大魔王嚟嘅。咁当你再冇呢一个宪法宪制去制衡佢嘅时候，咁恐怖大魔王咪可以千秋万世咁样去掌握住呢一个我哋心爱嘅国家囉。 係啦，咁呢个呢其实呢我又讲即係冇嫌我即係听众冇嫌我白旗门，咁我又想讲少少历史。咁因为呢我见到呢两日呢咁其实呢我喺网上面有啲名单，咩名单呢就係、是、又系嗰啲网络呢即係大陆啲网络唔俾讲嗰啲名单。係啦。咁呢 嗱佢 好多唔同嘅 terms 嘅。即係你个N 字连个 N 字都唔讲得，知唔知啊？ 通常系个 B 字， 咩 N 字唔讲得，知唔知啊 ？N 字系 点解 N 字唔讲得啦？ 点解啊？点解？ 惊啲网民话喂，你做到第 N 届都做唔完咁样，所以 N 字系唔讲得嘅，禁咗嘅。 O K， 系啦，咁有啲嘢嗱，咁有另外咧，有啲 search resource 就讲紧话咧，袁世凯呢三只字系唔讲得嘅。 系 袁世凯系边个咧？吓，袁世凯咧， 军阀咯。 中华民国嘅第一届总统 系 啦，咁咧其实佢当年做啲咩咧？就咧佢帮手咧，即系我冇话帮唔帮手啦。总之佢推翻满清咧，佢系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人。咁就即系协助革命党啦，即系当年孙中山啦，就推翻满清，逼咗个雕。咁之后咧，佢又做咗中华民国大总统。跟住佢做咗啲咩咧？就系清帝啦。 清帝 系啦，就系清帝啦。 佢点样清帝法噶？ 咩点样清帝法？ 即系佢系即系我睇嗰啲旧时嗰啲，唔知系真系小说定历史咧。通常清帝咧就会系唔知喺侧边咧就发现个宝物啊！发现到和氏璧、 哦。佢咧， 跟住唔系个俾我讲埋先。跟住咧有个大臣军师咁啊，睇诸葛亮咁样。哦，呢、這个璧啊甚好啊！呢个系一件神圣嘅事。哇，皇上求下你快啲清帝啦！天下万民都等紧你救啊！咁样 其实都咁上紧噶啦。咁咧佢咧就。佢 佢現代少少嘅，即係因為嗰陣時候有新聞噶啦，即係有報紙噶啦，新聞紙噶啦嘛。咁佢唔係為揾好多人去寫啲輿論，就話其實中國人冇皇帝唔得嘅。咁咧依家都亂啦，咁咧就要穩定咧就有個皇帝咁去做。就又例如講緊話，就叫好多人去遊行，去示威，咁就話我要佢做皇帝，我要佢做皇帝啦，即係有， 即係愛佢愛咩嗰啲啦， 愛元力啦，元力嗰啲。咁跟住咧，即係咁跟住咁 多人，咁我袁世凱， 咁多人要求佢，咁梗係咁佢就冇辦法啦。 OK， 咁咪就要稱帝啦咩啦。咁咧，佢呢個皇帝咧，佢真係有去就登基啊，有祭天做晒呢啲嘢嘅。 其实被唔被承认嘅，但係佢当时呢个皇帝。 承认咁佢中央政府嚟㗎嘛，一个中央政府突然间话我依家我唔选总统啦，我冇咗呢啲咩做嘅继任期啦，我自己做皇帝啦。咁佢本身係个合法政府嚟㗎嘛。 唔係咁佢係即係将自己成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即係佢有冇嗰啲跟返个传统呢， 有祭天 囉。黄袍加身、啊。 有成套做足晒㗎。喺天坛拜祭天。 有冇称呼自己做朕啊？咁样 有噶， 系啊，真系啊， 即系封埋太子嗰啲封晒噶， 正 系啊，即系佢系嗰啲人着晒嗰啲汉人嗰啲官服嗰啲噶，嗰啲官员 哦，咁啊，应该都系啊，我估佢起码我知佢最后系咪驾崩咁样噶嘛？ 佢可以话驾崩啦，咁总之做咗几十日，咁跟住各界嘅反对声音太大，嗱，反对有咩人反对咧吓？咁就原本嗰啲即系所谓革命党啦吓，咁啊孙中山嗰啲啦吓，又或者啲文人学者固然之反对啦。咁最攞命系边啲人反对呢？本身因啲 under 佢嘅人，即系本身佢啲僆嗰啲人啊， 即系后屘军师啊嗰啲， 又或者讲紧我哋后期咧就将呢班人叫做军阀啦，即系嗰班人都反对佢话，喂你咁样唔掂咁样，喂咁跟住咧咁佢就冇办法啦，撤销翻啦。 此言差矣，朕要天，朕要掂，边个够胆讲唔掂？ 系啦，所以咧我个人嗱，我本身我真系好崇拜阿习大大嘅，我觉得习大大呢个行为咧系好勇敢嘅。 系 嗱，其实咧即系袁世凯呢件事咧，首先嗱 ，MJ 你点解？你觉得点解一班本身 under 佢咁忠心佢嘅人会反佢咧？ 我觉得系分赃不匀啦。应该咧，袁世凯就有嗰个三千佳丽个后宫嘅。咁啱啱 create 呢个后宫嘅时候咧，咁可能冇三千佳丽，得三十个佳丽。咁袁世凯自己立咗十五个，咁另外十五个分俾十五个即系最亲近嗰啲大臣。咁剩翻嗰啲就冇女沟，咁啊冇肉食，咁啊跟。就要反啦。 其实咧 ，MJ 紧磅噶啦， 系啊， 都系冇肉食。嗱，其实咧，我觉得咧，人性嗰啲嘢咧，就 类近啦， 就好类近嘅啫。 系啊， 咁咧。嗱，其实大家切身处地嘅啫。 嗯。 咁咧，你袁世凯本身系做总统嘅啫嘛。 嗯。 你做总统咧，换言之，佢本身可能我唔知做，只可以做某个界别，即系咁嘅界数，可能做两届咁先算啦。 嗯。 咁你 under 佢，你仲咁我依家 under 佢。咁我迟啲，我仲有一日，我点挨啊？都挨到我啦啩。 即系等升职。 系啦，或者就算我唔得啦，我啲子孙都做到啦，慢慢培养佢。 系。 系啦，你始终有呢个咁嘅可能性，但系 once。你一做咗皇帝，喂，以后都系我做噶啦，咁之后就我个仔做， 太子， 系啊，咁我仲后我等你咪得个吉，我冇噶，我升到尽噶咯，系啊，冇我本身谂住大时做 CEO 噶，依家原来我成世做 manager 嘅啫，系啊，咁呢个其实咧。呢个系某程度上好多所谓 under 佢嘅人，或者本身系佢贴啲马嗰啲人，反佢其中一个都所谓不少嘅原因嚟。 权斗啦，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嗰、那个权力嘅最上方嘅时候，咁都系想留翻俾自己嗰个家族千秋万世咁样去整落去。喂，习大大佢个小朋友而家系点噶？知唔知啊？ 佢有个女嘅，听 佢有个女，个女啊应该登唔到基嘅。 又未必嘅，咁样歧视人嘅已经。啲男女平等噶嘛？ 咁啊系， 我就不嬲支持嘅。 我跟翻皇帝嗰、那个即系嗰个话牌法啊嘛。 英国都英女王啦，依家英国嘅 咁我哋而家中华民族咩嘛？嗰、那个跟翻皇帝以前嗰个玩法啊嘛，皇帝个大女都系冇得做皇后噶嘛，通常啲太后嘅先出嚟做皇后嘅啫。 系啊，咁所以咧就嗱，所以我觉得阿习大大咧呢、這个 action 咧都好勇敢嘅。咁咧，因为其实佢不嬲轮换届咧，就系咧。佢換即係佢點解佢中共咧？佢 keep 住個所謂隔代啊，即係隔代陰點咧，就係、是、其實某程度上個制度意，即係佢依個玩法嘅意義就係佢確保佢黨入邊，即係當然 MJ 你或者我呢啲係冇可能做到啦，我哋唔係黨入邊嘅人啊嘛。但係確保黨入邊每一個唔同嘅利益集團 係 即系佢都可以轮住揸庄啊嘛。 喺十九大系咪十九大啱啱过？ 系系。 喺十九大开会嗰阵时咧，其实都有少少嘅嗰啲类近嘅嗰啲嗰啲叫咩啊？捕风捉影嘅嘢可以出咗嚟嘅，因为咧，即系我哋唔系嗰啲咩宗教问题专家啦，即系未必咁熟佢个体系，但系咧当时已经有一啲新闻出咗嚟咧，就系话佢将以前一啲类似系储军式，即系头先所讲咧，类似袁世凯嗰啲咧，本嚟系应该系下届有机会成为到领导人嗰啲人咧，全部都 孙政才啦， 系啦，一堆噶，唔止一个噶，一定系啦， 一堆慢慢逐个咩？ 系啊，全部都点样啊？嗰啲咩贪污啊，总之打击罪案啊嗰啲咧，就将佢哋一系就即系将佢头衔自散已经系好噶啦，有啲就将佢直头系唔知话佢犯啲咩法咧，就治佢嘅罪。系啦，咁跟住咧就成为咗成个嗰个领导嘅权力阶层啊！基本上而家咧系已经冇乜人可以同佢系有机会争一席之长短噶啦，喺个国家领导人嗰个层面方面。咁佢即系将所有嘅嗰啲有竞争力嘅候选人都筛走啦嘛。咁佢再整走埋呢一个两年嘅规限，咁跟住好啦，下届我哋又嚟一个吓中国式嘅嗰啲吓公平选举。好啦，而家有候选人习近平同埋路人甲、路人乙咁样。好啦，咁而家大家拍掌支持习近平嘅做国家领导人嘅，请举手。系啊，有冇人反对？冇人反对。路人甲冇人理，路人乙冇人理。好咁啊。顺利又连任，即系基本上其实虽然佢未做到咁嘅地步，但系做出嚟嗰啲嘢咧，你可以感受到佢，咦，类似系咁样玩噶咯。 系啊，佢系咁样玩噶啦。佢而家嚟紧咧，其实佢个做法咧，其实佢已经超越咗普京噶啦。即系佢如果有呢个做法，你普京咧，佢都系跟翻游戏规则玩。 普京好似就系隔代，即系隔一届就保翻自己。 系啦，咁跟住佢之前咧，即系佢做唔到嘅时候咧，就做住太上皇先。 系啦， 就揾一个佢自己嘅人去做咁样。系啦，佢依家嘅做法系直情系有少少似阿毛主席噶啦咁样。佢系将军权啦、政权啦，即系或者任命权各方面嘅大权咧，独揽于一身噶啦。我哋尊重伟大嘅习近平主席。 不过我就等睇好戏嘅，即系我呢啲吓讲真啦，即系佢要做啲咩？讲真，我而家边有能力过问佢啊？系咪？咁但系咧，我等睇好戏就睇咩咧？首先，即系学头先阿白奇个例子啦。袁世凯旗下嗰啲嘅权力嘅其他嘅阶层啊，嗰啲人物咧，一定会有唔妥嘅地方嘅。其次咧，我今日第一时间睇咩？睇《东方日报》系啊，而家都《东方日报》喺手嘅。咦？一个我平时日日睇佢都系，哇！基本上系强国讲乜嘢佢就撑乜嘢，强国系做啲咩佢都系话佢好做得好啊，呢样系啱嘅时候咧，咦？今日竟然睇到少少呢个报纸嘅反对声音，佢系都揾翻邓小平嗰阵时攞出嚟讲嘢啦，佢就话咧。个人嘅神化治国咧，系可以招致呢个恶果嘅，所以邓小平咧就废除呢个领导终身制啦。哇，几好睇嗰场戏！ 但 MJ， 嗱呢个咧我自己我白旗自己预言嘅啫。你依家睇住几号啊？《东方日报》啊，呢个系 呢个系26号啊， 2月26号《东方日报》。 听日即刻大标题， 系 大大千秋万世。 系啦，我预计一个礼拜之内，所有人嘅口风会转晒。 其实唔使所有人，今日都有啲噶啦。有个礼义廉嘅系咪叶国谦啊？ 叶国谦 系啊， 叶国谦都有少少反对嘅。 No， 佢话而家啲领导人咧个年龄阶层都应该系都开始年轻化，咁所以两届咧都系少嘅，就其实值得系多几届咁样噶。今日听， 但系佢又 听到嗰段， 但系佢话反对终身制 系， 但系我相信一个礼拜之内系所有人全力，连佢连都市闲情啊都会唱好埋。终身制 啊！ 系啊， 日日喺度唱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噶，日日恋战权位 系啊，我都几咁肯定。我觉得咧，依家系嗰啲中宣部啲咧未度好份稿嘅，系啦，佢好快咧就会全城唱好啊，全城效应咁啊，真系。 我哋落翻实贴地少少啊！我想问一下白奇，你之前做过啲公司咧，你大概你记得嗰啲经理层、管理层咧，其实系咪真系长期做系做得好热，定系佢都会换下位嘅咧？即系一个客观地去分析下。 好多我见好多公司嗱，公司又冇咁类比，但系啦，多我公司类比就好多都做好多年嘅， 好多年啦， 有啲做多年嘅，咁有啲真系我就识有啲人真系做咗20年，都系坐住同一个位嘅，都有好多嘅。 但佢系咪仲系即系喺嗰个位置中，佢仲系咪发挥紧嗰样嘢咧？即系譬如我本身嚟做 marketing 嘅经理咁样啦，咁佢经过咗10年、20年之后，我虽然挂名我仲系呢个部门嘅主管咁样，咁但系其实 佢会唔会喺 marketing 方面其实已经揾咗个另外一个比佢更加适应呢个时代嘅人去做样嘢？佢仲喺呢个位置我可以理解，因为佢对嗰个公司佢有一定嘅嗰个认识啊嘛。咁佢仲系喺个喺好上嘅位置，佢应该冇理由仲喺佢本身一开始嗰个岗位嗰度系发挥噶。 呢啲就因人而异啦。我依家咧，我好惊嘅 MJ 咁，你咁样逼迫我咧，我依家咧好惊我依家。咁咧，我唔乱咁讲咁多嘢啦。其实咧， 我唔想讲习近平嘅，我反而咧，我系谂紧，我系谂翻我手上揸个 Apple 嘛。Steve Jobs 佢嘅伟大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都曾经试过挫败过，即系当时隔走佢离开 Apple， 离开 Apple 当然有发生一啲事情。 呢啲外国啲洋鬼子唔同啊。 但系出嚟个结果系好嘅，即系出嚟嘅结果佢系再翻去。再用做翻嗰个岗位，然后佢亦都即当然佢系 连免官免败啊，我们的国钱 ，OK， 不同嘅， 系啊， 就是不可以这样说 ，OK， 明晒，所有道理，头先嗰句嘢都系啱嘅， 国情唔同， 系啊，系 国得冇得讲，国情 人不明白， 你是不明白我们中国， 咁啊，所有道理都用呢、這个， 你是不明白啦， 啊 ，OK， 咁啊。冇啦，冇嘢讲啦。OK， 咁啊，呢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冇嘢讲落去啦。 好，下次讲其他嘢啦，唔好讲呢啲好惊。 下次大家明白啦。好啊，拜拜。